第三篇棕树 第十七则，真诚心待人处事，不自私自利，就是忠。意解：所谓忠，就是真诚心待人处事，而且不自私自利。忠是会意志，忠即是忠心，不偏不倚的心，就是真诚而不自私自利，不欺骗别人的心。古德曾经讲过，为忠则尽心无欺，无欺则至诚，至诚则举心动念，全不为自己身家爵位起见，不畏豪强，不惜功名，乃为本句守则的最佳注解和说明。 故事：丘吉尔的真心。丘吉尔在做英国首相的时候，有一次步行经过海德公园的时候，见到一位身无分文的乞丐在路边乞讨。当时丘吉尔就走去那名乞丐身边，伸入口袋掏钱的时候，先发现身上没有带钱。他就走去那名乞丐身边说：哎呀，非常之不好意思啊。那位乞丐就回答说： 有你的这份诚意，我已经非常感谢了。 由此可知，只要有助人的真诚心，不论私物的多寡，都值得我们赞叹。因为人活着就是要互相帮助，多做公益的事，人生才有意义啊。故事：拒子入门。子发是战国时代楚国的一位大将军。有一次他带兵同秦国作战，前线断了粮草，派人向楚王告急，使者顺便去看望子发的老母亲。老母亲就问使者了： 士兵都几好嘛？ 使者就回答说：仲有啲豆，只能够一粒一粒分住食啦。 你哋嘅将军呢？ 使者回答说：将军每日都食到肉同埋米饭，身体好好。子发获胜归来，母亲紧闭大门唔俾佢入家门，并且派人去同子发讲： 你让士兵饿住个肚打仗，但系自己有食有饮，咁样做将军，打咗胜仗亦都唔系你嘅功劳。 母亲又话： 越王勾践伐吴嘅时候，有人献俾佢一罐酒，越王叫人将酒倒喺缸嘅上游，叫啲士兵一齐饮下游嘅水。虽然大家都冇尝到酒味，但系就鼓舞咗全军嘅士气，提高咗战斗力。而家你却只顾住自己，唔顾住士兵，你唔系我嘅仔，你唔好入我嘅门。 子发听咗母亲嘅批评，向母亲认错忏悔，决心改正，先至可以入到家门。由呢一个故事俾咗我哋一个启示：子不教，父之过。子女成长嘅好坏，长辈负有最大嘅责任。若果要孩子成为大器之才，必须要喺孩子心中播下博爱嘅种子，不自私自利，能为别人着想。有咗呢种博爱之心，先至有施爱于他人嘅可能，亦都先至能够为国家尽忠，为父母尽孝啊。 引申：宽恕以待人。宽恕是人与人之间相处最重要的美德。子贡曾经问孔子有没有一个字可以终身奉行的，孔子的回答为 一个恕字，即是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所谓恕，其自有如心意志合成。如心正是恕的最佳全解。诗经云：他人有心，与揣度之。以自己的心理来揣度他人，就是恕。这里有两层意义，一方面要爱人如己，施诸己而不怨，亦勿施于人；另一方面则为推己及人。好似耶稣讲：你哋怨意人点样待你哋，你哋都要点样待人。或者孔子所讲：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达而达人，都是同此道理。旧约上面讲：宽恕人的过错，就是自己的荣耀。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不但心中不存报复和怨恨之心，而且祷告上帝饶恕那些恶人，实以达恕道的极致。宽恕功夫在对事方面的实践，主要表现在集思广益、舍易求同的气度上。然而目前的社会，有些人缺乏这种民主素养，在会议的场合不肯公开陈述自己的意见，等到会议结束却退有后言。这种不敢为自己主张挺身而出，公开辩论或者正面批评的人，可以说是不忠于己，退有后言的更是有亏恕道。此外，假使身为团体或者机关的首长，缺乏宽恕的修养，不能够尊重或者容纳他人的意见，不仅将自身陷于闭塞聪明的孤立状态，自然难以获得各方面的支持，而发挥其领导作用。